人呢喜欢把一个人的心呢比喻就像是落日一样，就算是会一点一点的沉下去，但是明天依然会照样的升起。 OK， 欢迎来到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。那能量音乐之旅呢现在就正式的开启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刘雨昕的一首歌，叫的是 Hot Party。 那这是一首属于酷女孩的歌哈，有句话说得好，说的是女孩帅起来呢就没男生什么事儿了。那这样看起来呢，刘雨昕呢就是典型的代表了，又酷又帅，俘获了一大片女粉丝。那所以话不多说，一起来感受一下她的酷女孩的魅力吧，来自刘雨昕的 Hot Party， 掌声请。Hot Party 来自刘雨昕。那听完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阳光少年哈。那超级剧集《天坑鹰猎》呢正在热播当中啊。那该剧呢是改编自天下霸唱的同名小说。那高颜值的年轻演员们散发着青春的光彩啊，一起天坑冒险。那创作才子张麦琪呢为剧集呢量身打造了无畏的推广曲，就是《少年行》，词曲唱三位一体，助力鹰豚少年团热血下天坑。友谊、冒险、少年、远方等正能量的元素呢都包含在其中，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，随着歌声来一起去探险吧。来自焦麦琪带给我们的《少年情》，掌声请。 戏一场，我们行走在路上，路上铺着辽远的光，去冒险一趟，年少不轻狂，心事坦荡荡，伙伴在身旁，前路亮堂堂，火把紧紧燃烧，志向意气风发，我们铁壁铜墙，年少不荒唐，少小又四方，伙伴在身旁，去乘风破浪，坦克彷徨，来日方长，我的目光要去天地荡漾，羡慕鸟儿会飞翔， 心里咆哮的声音，于是我选择去做自己，这比逃离更实际，年少不轻狂，心事坦荡荡，伙伴在身旁，前路亮堂堂，火把紧紧燃烧，志向意气风发，我们铁壁铜墙，年少不荒唐，少小又四方，身旁去乘风破浪，坦克彷徨，来日方长，我的目光要去天地荡漾， 我还有两个一，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零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OK，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钟辉。我们说这个世界呢光怪陆离，每个人呢都是独立的个体，有人呢无所畏惧，也会有人身不由己，也正因为人与人之间不同呢，爱情呢也会有千百万种。爱情里呢孰是孰非被王博文驾轻就熟地融入进旋律，所有的复杂疯狂浓烈行云流水的钢琴伴奏里，在暴风骤雨的鼓点里变得是洒脱不羁。歌曲呢传达的是旋律与心境啊，听者的感受呢是自我的一种触动。那所以这样的一首《地心引力》呢，说的就是这般失恋心事，究竟是沮丧过后的逞强，还是轻轻松松的真实的无所谓？那这些呢都是源自于我们内心的。所以听听看下一首歌，来自王博文带给我们的《地心引力》，蒋小琴。 要氧气，剩下的回忆控制我的心，地心引力，你不罢休，我不甘休，谁越难过，谁越宽阔，想找冷漠放任自流，爱已终止。 间反复触摸你卸下温柔，我不再沉默，原来这心心念念可以随风，背后的厮守补了一个空，原来这明明白白是种寂寞，你欲说还休我覆水难收，原来爱轻轻松松可以变瘦，原来爱渐渐几滴都有一梦，我放开了手接受 一首听起来很孤独的一首情歌嘛，是吧？失去了感情的跌到谷底，降为冰点，明明放不下，却逞强的不说一句挽留的话，连笑容呢都是在撒谎。那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是保持了王柏文与刘凤瑶多次契合合作的一贯的水准了。歌曲呢延续了轻摇滚的风格，旋律呢是朗朗上口，那唱腔方面呢也是稳而不急，副歌的高音呢是干净通透。那王柏文呢也是把感情呢处理的是轻重得当，层次感也是非常的分明。那所以这样一首歌呢，是不是会在我们经历了此事之后，当作是给我们的一种慰藉呢？好吧，换一种心情听听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吧。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也是讲述了两个不太懂得爱的人经历了一场撕心裂肺的感情，然后分开。那后来呢，尽管你已经懂了怎么样去爱一个人，但是呢再也不能够回头了，尽管他再让你无法释怀，也无济于事了。所以呢听听看这样一首歌吧。 所有画面里我最喜欢你，你是我在梦醒后留下的剪影，当风景变成浮光掠影，当生活总是身不由己，感谢生命里常常遇见你，你是无是人非里唯一的知己， 情，我期待和你画下绝风景，勇敢做回我自己，去活出意义。 山谷里传来一

但有你才值得。可能现在你不快乐，可能那些伤口都还没愈合。后来我也学着沉默，学着面对遗憾，不愿再去说。脑海里对不起循环着，那一段我一直收藏着，害怕睁开眼回忆就已经飞走了。哦，请别戳破曾经的脆弱，美好的经过想要你记得。迷路的我还继续漂泊，也许会曲折，但有你才值得。 是鹿晗的一首歌，叫做是时间停了哈，没错，用最简单的钢琴配乐，最纯粹的嗓音来唱给所有想要记住的美好经过。那歌曲呢，抛去了所有精心设计的情节和桥段，简单不加修饰，最真实的状态呢，呈现出了点滴的片段。那关于时间与成长的命题呢，我们一样有曲折，有冒险，有来不及说，也会有迷路的时刻。不善言辞的鹿晗呢，用最真诚的方式把这样一首歌唱给一起成长的人。所以呢，这样一首歌《时间停了》，你还喜欢吗？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，下面呢依然是要为你推荐一首新歌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吧，掌声有请。 Power Music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吉克隽逸的全新 EP《花园》已经正式上线 ，EP 中的三首歌分别讲述了三种爱的形态，单曲。孔雀从视障人士的视角出发，呈现出静默中的希望之爱。视力有障碍的人，虽然看不见世界的颜色，但是心底一样有花海，有麦田，有光，有一切美好。吉克隽逸一改之前霸气狂野的唱法，带着阳光普照般的暖意和疗愈感，隔空给你一个久违的拥抱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吉克隽逸孔雀。 也许我很多和你们不同，哪怕最简单的平凡，世界的颜色，蓝天和大海，和没有悬念的未来。也许是上天这样的安排，给我更多考验和忍耐。听说有个天使会为我好啊而来，窗看花开，一大片的花海，蝴蝶飞过的麦田里有 丧失的我曾经抱怨过，总觉失去的比得到多，透过穿过黑暗的缝隙，哦，往投射的 怎么了？ 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由零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，Power Music。 战马能量音乐，欢迎回来，我是春辉。下面讲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姜映蓉的一首歌曲了。那这样一首歌呢，跟我们平时印象当中的姜映蓉不太一样，没有动次打次，风格上面也是更偏民谣一些，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治愈系的情歌。那像一个朋友在你需要安慰的时候呢，给你带来恰到好处的陪伴。我也很喜欢这首歌的名字啊，叫做是抱一抱自己，需要安慰了，那就好好的抱一抱自己，给自己更多的安慰吧。来，我们有请姜映蓉带我们抱一抱自己，掌声请。 果累了呢，就好好的抱一抱自己吧。啊，那不用期待来自太多的外界的力量，你也可以做自己的火炬哦。嗯，好了，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许巍带给我们的《我的爱》啊，这也是他第一次为广告品牌写歌。虽然是一首广告歌，但是呢，依然是围绕着许巍的音乐的语境，那份宁静与自由、从容与平和，在歌曲当中呢，真的是栩栩如生的。鲜花盛开在风中，远山映在蓝山里，观沧海乌云破开。人不但要学会怎么生活，更要学着怎么去享受生活。那希望这样一首歌你听过之后呢，能在其中找到答案。好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了，我是春辉。今儿的节目呢，我们就先到这里喽。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我们的节目呢，明天再会吧，拜拜。 DJ Spring Chunhui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. 人生有 来能有人住下，它会让我值得存在。可当我被孤单打败，终于明白没人回来，世界是一个人的舞台，自己跌倒了，只有自己站起来。我不再等着别人的看开，我不再是抓着青涩裙摆楚楚可怜的女孩，不再害怕漂浮在人海， 创作新人王丽人今夜来袭，用歌声治愈疲惫的人们，请听首播主打歌曲《你是答案》。 终于说出口，明白原来幸福是没有缘由，曾经的懵懂，漫漫长路相伴的日子里，心甘情愿被看透，过往的沉重像每条分不清的分岔路口，想走或想游，你的出现让担忧的心不再捉摸不透。你是答案，直达了陌生青涩如初的感情观，你是答案，让每一个伤心似的糊涂被揭穿，有好几些年渐渐淡出繁华的世界，以为不看见却难离永远。你是答案，时光流逝回想留住却更难，你是答案，承诺的只是简单一句我们不散， 下奋不顾身的爱情悲歌，尼罗河畔爱恨交织的瑰丽传奇，